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很爱很爱你》，以前呢，我们老是觉得爱就要拥抱，就要拥有，就要霸占，像是你看到了一个大花园，总想把那朵最美的花摘回家去。可是那个时候，你不明白，大花园才是更适合它生长的地方，你的家里并不是。后来呢，当你经历了一些失去，你发现了有的人也是这样，于是呢，你了解了这首歌里唱到的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更幸福的地方去。欢迎各位在今天能够继续的来锁定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来收听我们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对爱醒悟的作品，听到李宗盛来演唱的这一版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奈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求，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生活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你知道什么叫做王者之风吗？那种气势可以是一个举手投足间的霸气，可以是一个温柔的句子从嘴里淡定的坚定，也可以是面对一个意外或者说不喜欢的场面所流露出来的淡定和从容。下面的这首歌里那个女生唱歌的感觉也是一种王者之风，这是来自于 Adele 的这首 Skyfly。 明天见。